哈利波特与密室第六章吉德罗·洛哈特第十五集。他们吃完饭走到阴云笼罩的院子里，赫敏坐下来又埋头读起了与吸血鬼同船旅行。哈利和罗恩站着聊了一会儿魁地奇，后来哈利感到有人在密切地注视他，他抬起头看到昨晚分院仪式上那个非常瘦小的灰头发小男孩正着了魔似的盯着自己。那男孩手里攥着一个东西，很像是普通的麻瓜照相机。哈利一看他，男孩的脸立刻变得通红。 你好哈利，我叫科林·克里维。 他呼吸急促地说，怯怯地向前走了一步。 我也在格兰芬多，你认为可不可以我能给你拍张照吗？ 他一脸期望地举起了相机。 照相？ 哈利茫然地问。 这样我可以证明见到你了。 科林热切地说，又往前挪了几步。 我知道你的一切，每个人都跟我说过，你怎样逃过了神秘人的毒手，他怎样消失了等等。你额头上现在还有一道闪电型伤疤。 他的目光在哈利的发髻搜寻。 我宿舍的一个男孩说，如果我用了正确的显影药水，照片上的人就会动。 科林深吸了一口气，兴奋地微微颤抖。 这真有意思是不是？在收到霍格沃茨的信以前，我一直不知道我会做的那些奇怪的事就是魔法。啊，我爸爸是送牛奶的，他也不能相信，所以我要拍一大堆照片寄给他看。要是能有一张你的照片。 他祈求地看着哈利。 也许我可以站在你旁边，请你的朋友帮着按一下，然后你能不能签一个名？ 签名照片？你在送签名照片，波特？ 德拉科马尔福响亮尖刻的声音在院子里回荡。他停在科林的身后，身旁是他的两个凶神恶煞般的大块头死党克拉布和高尔。在霍格沃茨，这两人总是保镖似的跟在他左右。 大家排好队， 马尔福朝人群嚷道， 哈利波特要发签名照片喽。 没有，我没有， 哈利气愤地说，攥紧了拳头。 闭嘴马尔福，你是嫉妒， 科林尖声地说，他的整个身体只有克拉布的脖子那么粗。 嫉妒？ 马尔福说，他不需要再嚷嚷了，院子里的人半数都在听着。 嫉妒什么？我可不想头上有一道丑陋的伤疤。 谢谢。 我不认为脑袋被切开就会使人变得那么特殊，我不信。 克拉布和高尔傻笑起来。 吃鼻涕虫去吧马尔福， 罗恩生气地说。克拉布不笑了，开始恶狠狠地揉着他那板栗似的指关节。 小心点维斯莱， 马尔福讥笑道， 你可不要再惹麻烦了，不然你妈妈就只好来把你带回去了。 他装出一副尖利刺耳的声音， 要是你再不循规蹈矩。 旁边一群斯莱特林的五年级学生大声哄笑起来。 维斯莱想要一张签名照片，波特， 马尔福得意地笑着， 这比他家的房子还值钱呢。 罗恩拔出他那用胶带粘过的魔杖，但赫敏合上与吸血鬼同船旅行，低声说， 当心。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吉德罗·洛哈特大步向他们走来，青绿色长袍在身后漂浮着。 谁在发签名照片？ 哈利张口解释，可是洛哈特用一只胳膊勾住他的肩膀，快活地大声说， 哦，呵呵，不用问，我们又见面了哈利。 哈利被夹在洛哈特身旁，羞辱得浑身发烧。他看见马尔福得意地退回到人群中。 来吧克里维先生， 洛哈特笑容可掬地招呼克里维说， 双人照再合算不过了，我们两人给你签名。 科林笨手笨脚地端起照相机，在下午的上课铃声中按下了快门。 走吧，快上课去。 洛哈特朝人群喊道，然后带着哈利走向城堡。哈利仍被他紧紧地夹着，他真希望自己知道一个巧妙的消失咒。 一句忠告，哈利。 他们从边门走进城堡时，洛哈特像父亲一般说道， 我在小克利维面前给你打了掩护，要是他拍的是我们两个人，同学们就不会觉得你太自高自大了。 洛哈特根本不听哈利结结巴巴的辩白，夹着他走过一条站满学生的走廊，登上楼梯。那些学生都瞪眼看着他们。 听我说，你现在这个阶段就发签名照片是不明智的。哈利，说实话，这显得有点骄傲自大。将来有一天你会像我这样，到哪儿都需要带着一沓照片。可是， 他轻笑了一声。 我觉得你还没到那个时候。 到了洛哈特的教室，他终于放开了哈利。哈利把衣服扯平，走到最后排的一个位子坐下来，忙着把七本洛哈特的书堆在面前，免得看见那个真人。其他同学叽叽喳喳地聊着天走进教室，罗恩和赫敏在哈利两边坐了下来。 你脸上可以煎鸡蛋了， 罗恩说。 你最好祈祷别让克里维遇见吉尼，他们俩会发起成立一个哈利波特迷俱乐部的。别瞎说， 哈利急道，他生怕洛哈特听到哈利波特迷俱乐部这个说法。全班同学坐好后，洛哈特大声清了清嗓子，让大家安静下来。他伸手拿起纳威·隆巴顿的《与巨怪同行》举在手里，展示着封面上他本人眨着眼睛的照片。 我， 他指着自己的照片，也眨着眼睛说：“ 基德罗·洛哈特，梅林爵士团三级勋章，黑魔法防御联盟荣誉会员，五次荣获女巫周刊最迷人微笑奖。”但我不把那个挂在嘴上，我不是靠微笑驱出班灯的女鬼的。 他等着大家发笑，有几个人淡淡地微笑了一下。 我看到你们都买了我的全套著作，很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先来做个小测验，不要害怕，只是看看你们读得怎么样，领会了多少。 他发完卷子，回到讲台上说， 给你们三十分钟，现在开始。 哈利看着卷子，念道： 一，齐德罗·洛哈特最喜欢什么颜色？二，齐德罗·洛哈特的秘密抱负是什么？三，你认为齐德罗·洛哈特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如此等等。整整三面纸，最后一题是 54。吉德罗·洛哈特的生日是哪一天？他理想的生日礼物是什么？ 半小时后，洛哈特把试卷收上去，当着全班同学翻看着。 几乎没有人记得我最喜欢丁香色，我在与西藏雪人在一起的一年里面提到过。有几个同学要再仔细读读《与狼人一起流浪》，我在书中第12章明确讲过，我理想的生日礼物是一切会魔法和不会魔法的人和睦相处。不过我也不会拒绝一大瓶奥格登陈年火焰威士忌。 他又朝同学们调皮地眨了眨眼。罗恩现在带着不信任的神情瞅着他，前面的西莫·斐尼甘和迪安·托马斯不出声地笑得浑身发颤，赫敏却全神贯注地聆听着。洛哈特突然提到了他的名字，把他吓了一跳。 可是赫敏·格兰杰小姐知道我的秘密抱负是消除世上的邪恶，以及销售我自己的系列护发水。好姑娘，事实上， 他把他的卷子翻过来， 100分。赫敏·格兰杰小姐在哪儿？ 赫敏举起一只颤抖的手。 好极了， 洛哈特笑着说。 非常好，给格兰芬多加10分。现在言归正传， 他弯腰从讲台后拎出一只蒙着罩布的大笼子，放到桌上。 现在，哦，要当心。我的任务是教你们抵御魔法界所知的最邪恶的东西。你们在这间教室里会面对最恐怖的事物。但是记住，只要我在这儿，你们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我只要求你们保持镇静。 哈利不由自主地从一堆书后面探出头来，想好好看看那个笼子。洛哈特把一只手放在罩子上，迪安和西莫停止了发笑，第一排的纳威往后缩了缩。 我必须请你们不要尖叫， 洛哈特压低声音说， 那会激怒他们的。 全班同学屏住呼吸，洛哈特掀开了罩子。 不错， 他演戏似的说， 刚抓到的康沃尔巨小精灵。 西莫·斐尼甘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嗤笑，就连洛哈特也不可能把他当成惊恐的尖叫。 怎么？ 他微笑着问西莫。 他们并不，他们不是非常危险，对吗？ 西莫笑得喘不过气来。 不要这样肯定。 洛哈特恼火地朝他摇着指头说， 他们也可能是和魔鬼一样狡猾的小破坏者。 这些小精灵是铁青色的，大约8英寸高，小尖脸，嗓子非常尖利刺耳，就像是许多虎皮鹦鹉在争吵一样。罩子一拿开，他们就开始叽叽喳喳上蹿下跳，摇晃着笼罩，朝近旁的人做着各种古怪的鬼脸。 好吧， 洛哈特高声说， 看看你们怎么对付他们。 他打开了笼门，这下可乱了套，小精灵像火箭一样四处乱飞，其中两个揪住纳威的耳朵把他拎了起来，还有几个直接冲出窗外，在教室后排撒了一地碎玻璃，剩下的在教室里大肆搞起了破坏，比一头横冲直撞的犀牛还要厉害。他们抓起墨水瓶朝全班乱泼，把书和纸撕成碎片，扯下墙上贴的图画，把废物箱掀了个底朝天，又把书包和课本从破窗户扔了出去。几分钟后，全班同学有一半躲到了桌子底下，纳威在枝形吊灯上荡着。 来来，把他们赶拢，把他们赶拢，他们不过是一些小精灵， 洛哈特喊道。他卷起衣袖，挥舞着魔杖吼道， 佩斯奇皮克西，佩斯特诺米， 全然无效。一个小精灵抓住洛哈特的魔杖，把他也扔出了窗外。洛哈特倒吸一口气，钻到了讲台桌下面，差一点被纳威砸着，因为几乎是在同一秒钟，执行吊灯吃不住劲儿掉了下来。下课铃响了，大家没命地冲出门去。在此后相对的宁静中，洛哈特直起身子，看见已经走到门口的哈利、罗恩和赫敏，说道， 啊，我请你们三位把剩下的这些小精灵抓回笼子里去。 他赶在他们前面走出教室，一出去就把门关上了。 啊，你能相信他吗？ 罗恩嚷道，一只小精灵咬住了他的耳朵，很痛。 他只是想给我们一些实践的机会， 赫敏说，他聪明地用了一个冰冻咒，把两个小精灵给冻住了，塞回笼子里。 实践！ 哈利想抓住一只小精灵，但他轻盈地闪开了，还朝他吐着舌头。 赫敏，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胡说！ 赫敏说， 你们都看过他的书，想想他做的那些惊人的事情吗？ 只是他自己说他做过。 罗恩嘀咕道。